样的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这么高啊，如果感觉合适的话，咱们可以多订几组备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大罐的，咱们给大家30罐。另外呢香辣下饭带鱼150克一块，大罐的是10大罐，这就是40罐。那么市面上的40罐这样的带鱼的话得小1000，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呢是299，不到300块钱，注意299。那以往我们曾经卖过这个组合呢是30罐，给大家30罐是299，今天呢我们又加了10罐，40罐依然是299，加量不加价。所以呢会过日子的您赶快啊来订购，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在6月26号至30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的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年终回馈，您期待什么样的活动呢？ 有买有送是必须的，但一定要送的实在。 价格实惠是必须的，但一定要保证品质。 关键是产品本身是不是咱们老百姓所需要的。 三点要求，三个重点，享购年终回馈一步到位。第一，鲜鱼鲜野生海参，买五送二，价格透明，包邮到家，实在。第二，地中海产地，水质好，成年体一级品海参，品质没话说。第三，海参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平时啊能吃鸡鸭鱼肉的朋友就能吃海参，而营养价值是堪称海底人参，所以全家老少一年四季都能吃。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鲜鱼鲜厂家为庆祝年终目标提前超额完成，现厂家返利5000盒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厂家直供价只要699元一盒，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 参与年终回馈的朋友们，订购5盒就送2盒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也就是说原价13993元的7盒海参现在只要3495块钱，七盒1400克，280多头的野生海参，您去市面上打听一下得花多少钱。今天我们做到了10块钱一根，年终返利一根冷饮钱吃野生海参的活动，直到6月30号，仅此3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3618的董小姐说啊，海参是个好东西，但不能天天吃。七盒280多根的野生海参，要是隔2天吃一根的话，那不是得吃上2年多的时间吗？这3000块钱值了。3970的刘先生说，上周请客户吃饭都不止3000多呢，今天七盒海参，这要是送给客户的话，那得多档次呀。还有4301的蔡阿姨说，小孙子和老伴都爱吃海参饺子，说特别鲜有劲道，今天10块钱一根野生海参，还不跟虾仁的成本差不多呀，下次多放几根海参也不心疼了。 对呀，您订一份全素的外卖都不止10块钱呢，随便找个停车位一小时也得10块钱吧，所以别心疼，难得给全家包顿海参饺子，放个10头8头的也不过100来块钱，吃不完了在冰箱冷藏里，饿了馋了想吃的时候随时能下几个，肯定比吃快餐外卖强多了。 那肯定的，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食材，尤其是鲜与鲜的地中海一级品海参，每100克海参 海参当中就有 53.6 的16种氨基酸，您听清楚了，是16种哦。精氨酸、谷氨酸、赖氨酸、苏氨酸，不同的氨基酸成分，不同的营养，剩下来的就是海参粘多糖、人参皂苷、蛋白质等等，满满的营养只要10块钱。厂家年终返利，6月28号、29号、30号，只此三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嗯，看到手机尾号5869的朋友说，海参饺子听着就大气，我也想给家里人包顿海参饺子吃。今天400多块钱就能订购一盒1999元的野生海参，那就泡个半盒20多头，也不过是才200块钱，不比吃汉堡炸鸡强多了。还有0211的朋友说，400多块钱就能订一盒的野生海参了，这个价格也太便宜了，和之前的品质是能一样的吗？ 您放心，鲜鱼仙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等级的，我们只做一级品的淡干海参，而且是地中海海域的，水质好，海水纯净，生活在深海里自然生长，自己觅食。海底弱肉强食，竞争和珊瑚礁石的摩擦造就了它强壮而结实的身躯。而且呢，淡干参一级品含盐量低，泡发率高，每一头泡出来都是厚实有弹性。 嗯，就是这样高质量的野生海参啊，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也不只享受单盒裸价699块钱，年终返利只此一次，订购5盒送2盒，7盒的海参才花到3495块钱，可以吃上整整2年以上的时间， 对， 划算到每个月才145块钱，每头只要10块钱。 对， 好了，各位，活动马上结束了，4007-106-108 4007-106-108，不管您是想自己吃的还是想送亲戚朋友的，价格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对， 活动只此三天，所以错过了不会再享受到，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因为海参当中啊有精氨酸、谷氨酸这些氨基酸，一共16多种，所以你看啊，人人都能吃海参，是不是？ 嗯， 没有人群限制，包括我自己，爱美怕老也可以吃海参，更何况啊，它还有独有的海参皂苷和海参粘多糖这些稀有的营养成分。 嗯，没错，4007-106-108 4007-106-108，独家广播渠道，699元一盒，40到50头，能发3斤多，隔一天吃一次，能吃3个月，每次只要15块钱。无论您是对比专柜1999元一盒的价格，还是对比市面上的养殖海参的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 嗯， 如果老客更不能错过这一次上半年度厂家的返利政策，买3盒送1盒，买5盒直接送2盒，最低划算下来每盒仅需499块钱。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但此刻一直在刷新啊，秦先生特别兴奋要加订，说499等于比699一盒便宜了200，而且呢野生海参真的是不一样，烧汤煮粥凉拌，味道特别鲜，家里还剩一点别人送的养殖海参都留着红烧了，怕重口味会掩盖鲜味是吗？其实呢红烧特别好，浓稠还能拉丝，我家儿子啊拌米饭都能吃上3大碗。 嗯，还有朱女士啊，野生的海参肉质紧，看着一点点大，但是泡发出来之后呢砰砰弹，特别有成就感，我们家就是常年吃，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活动。 对，这次是上半年年度啊，鲜鱼仙销量超额完成，厂家返了5000盒给我们，我们是直接搭送给大家了，699元，价格肯定不变，但是呢买3搭1买5搭2，划算下来最低只要499一盒，比原先一盒就便宜了200。活动还有30秒钟马上结束，抓住机会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人体的几个素质啊，跟我们的寿命是成反比的。有专家呢，对腰围跟寿命的关系就进行了20年的观察跟研究，认为啊，不论男女，腰围的粗细和寿命的长短之间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对于855名男子和1462名的妇女进行跟踪观察研究，将全部的资料加以综合分析以后发现，50岁左右男性如果身体比较瘦，但是呢腰啊却特别的粗，他们之中29%的人是活不到70岁，那当然这就是一个统计的数字。但是其中呢，身体比较胖，但是腰围啊却比较细的人，那么有啊95%的人呢可以活到啊70岁以上。至于腰围和臀围同样大的人，那有的人呢就跟大桶子一样，就说腰围啊跟臀围一样大的，那么这个他们的结论是寿命更短，属于啊最危险的一种体型。大腹便便为什么会呀、影响到我们的寿命？国外呢有一个专门是搞生理研究所的一个专家，他们呢揭开了这个病因之谜。因为腹腔内的脂肪细胞比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细胞啊更活跃，由于部位的关系。首先呢，这些过分活跃的脂肪细胞啊，会把这个甘油三酯跟胆固醇啊带入到血液中间。那么血液流到肝脏的时候，在肝脏内分解产生了这个极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成分呢很容易在血管壁上呢沉积下来，因为咱们血液循环是循环的流动的，是吧？肝内呢把这个脂肪呢这个分解了以后，产生了极低密度脂蛋白。那么极低密度脂蛋白呢可以在呀血管壁上沉积，形成脂肪的斑块，引起呀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当然了，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必然会影响到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中风啊这些心脑血管的病，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说这些脂肪啊，在腹部的脂肪过于活跃以后，脂肪呢就是带入到血液，血液到肝脏，肝脏分解以后产生了这个极低密度脂蛋白，那么这个成分在血管沉积。第二个原因，还发现腹部脂肪过多会干扰啊胰岛素的分泌，就说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正常的功能就受影响，这样又可以造成呢因为腹部脂肪过多造成血压上升，引起啊心脑血管病，跟糖尿病可以一块同时发生。那么很多的实验表明呢，肥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运动不足造成的，所以呢运动跟肥胖的密切关系呢远远要超过营养和肥胖的相互的关系。所以呢要消除腰部过多的脂肪，最主要的是一个运动，是每天摄入的食物跟消耗的能量能够保持平衡。哎，这个平衡不是来自于啊减食，往往咱们很多人呢想减肥都是减食，而是啊这个结果保持食物跟消耗能量保持平衡的这个结果的话，是来自于运动，用运动来实现。所以说咱们还是必须要运动。那第二个呢，人体的一个数据呢，就是心率越快寿命也越短。有专家呀经过多年的研究揭示了动物的寿命啊长短呢这个谜。结论是心率越快寿命就越短。动物一生的心跳的次数啊一般呢大约是8亿次。一只普通的老鼠可活2年左右，它的心率啊每分钟要900次呢，一生跳8亿次，那么也就是这个，所以它能活2年。老鼠小动物啊心跳很快很快的，每分钟啊有的都可以达到呢1000次，那么也就是1年多的寿命，心跳呢也是8亿次。那么一只啊5吨重的大象寿命一般是40到50年，它的心跳每分钟啊只有30次，最后呢就说每分钟30次，寿命40到50年，最后它也是总的就是8亿次。那心脏虽然呢影响生命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心率的快慢对于寿命的长短呢是息息相关的。人的心跳每分钟是70到80次，但是因为人呢有一个健全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那么咱们这个生命啊可以啊不断的延伸，所以人的平均寿命，古时候人的平均寿命跟咱们现在人的寿命也都不一样，因为咱们有大脑跟灵巧的双手，所以这个生命啊受到这些方面影响可以呢不断的延伸。但是人的寿命的长短呢还是遵循啊心率跟寿命啊是成反比的这个规律的。非病态的心率慢就能够延长寿命，就是说比如说你是运动好的运动员呢，他平常的心率慢呢他就能够延长寿命。运动这是减慢心率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心率慢为什么可以长寿？道理很简单，缓慢的心率使得心肌的舒张时期，心跳嘛，那么一个是收缩，一个是舒张，那么心肌的舒张期也就休息期啊能够得到更长的时间，相对的延长能够借以啊获得更好的充足的血液养精蓄锐毅力啊再战。所以心脏啊一直是在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如果舒张期休息期呀能够时间延长的话，那么对于心脏啊来说呀，它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充足的血液，它这样才能够养精蓄锐。心脏的负荷能力啊至大，咱们是往往啊就是说是通过数据以后啊很吃惊。 当过五十岁的时候，人到五十岁的时候，那么五十年中间，心脏所干的工作量相当于啊，是将18000吨的一个重的物体，它要举到228公里的高度。假如能够维持机体生命的贡献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心脏的业界啊，就是功高盖世，就说心脏啊，就是人居上嘛，就是五十年的心脏呢，干的工作量是相当于将18000吨的一个物体要举到228公里的那么一个高度，所以这个咱们的这个维持机体生命呢，这贡献非常非常的，当时什么？就是因为心脏在维持你正常的跳动，所以呢，心脏忙碌的这个呢，这个心脏是不能够从如果这个舒张期要获得足够的营养跟休息的话，那么势必呢，它必然是出现了早衰，人的生命呢也就不能够长久。人用1/3的时间睡眠，就是为了要恢复疲劳，来聚集力量。心脏的休息几乎要占去啊这个2/3，就是说整个咱们睡眠的时间就是一个恢复体力的时间。那么在每个心动周期它用37.5%的时间是工作，用62.5%的时间是休息。这就是心脏的它的自己的分配，它休息的时间是占2/3，这就是心脏具有强大的推动力的这个奥秘。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人呢，平静的时候心率缓慢，心肌呢就能赢得的休息时间长，所以呢就会精力充沛，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啊，为这个自己的主人呢，就是供血、供养、滋润脏器，那么使到最后能够延年益寿。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第三个。睡眠越多寿命也越短，适度的这个睡眠呢可以使得人恢复精力，那么健脑益智，但是睡眠过多呢也却会啊就是蕴染着这个疾病，甚至呢缩短寿命。国外的心脏病学的研究人员他从啊1966年对部分呢40到80岁的男女进行了调查，发现每晚睡眠呢10个小时的人，比睡7个小时的人，因为心脏病而死亡的几率要高出1倍。也就是说，睡眠时间更长，实际上对人体并不有利。那么分析的话呀，睡眠降低新陈代谢。由于卧室的空气啊，你不是一天到晚全都是敞着这个窗户的，不新鲜。大脑长期的缺氧，以至于使人呢头晕脑胀，而且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方面，人处于睡眠状态的话，心脏和脑内的血凝块啊增加，所以睡眠的时间太长的话，也是动脉硬化的起因。睡眠过长，体力活动减少，多静少动会使得机体啊逐渐的变弱，免疫系统功能呢随之下降，疾病就跟着就来。所以国外的衰老问题的研究所啊，对一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做的研究中间，得到同样跟以上的这个结论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心脏病、中风、什么抑郁症，发病都是跟每晚睡眠时间特别长有显著的关系，确实如此。抑郁症的话，有的呀，晚上倒不好好睡，白天接着能睡，甚至睡10几个小时。这样睡眠越长的话，实际上对健康不利，使自己每天睡眠在7到8小时比较好。每天睡眠时间如果超过10个半小时，或者睡眠时间不足4个半小时的， 都可能呢会加速这个衰老，因为啊他们是处在一个病理的睡眠过程，不是一个正常的睡眠过程，而是病理的，身体呢是频率啊非健康的一个危险的状态。所以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几个数字，一个腰围越长寿命越短，一个呢咱们说的心率越快寿命越短，一个是睡眠时间越多越长寿命也越短。咱们都知道这个灵芝啊，咱们自古至今啊把它作为一个啊这个上上品类看待。灵芝呢药食同源，灵芝呢咱们祖先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啊早就给它呀、啊、就很明确的提出来，它是起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的作用。灵芝可以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全身呢各个组织器官呢可以得到调理。灵芝可以起到一个调节免疫系统功能，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影响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泌尿系统。所以灵芝帮助我们能够调节全身的组织器官功能处在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内环境平衡，内环境可以跟外环境自然界平衡，这样我们的健康就可以得到改善，就可以得到保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走过一段路，心才会清澈，也才会看到关于爱延伸的滋味，不要去发笑，仔细思考 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